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他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开启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要带大家来认识机器人。机器人确实在逐渐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为大家生活带来更多的科技感，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便利。有的朋友就会担心，机器人的出现会不会就是取代了我自己的工作呢？其实啊，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探讨的。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会做拉花的咖啡师机器人。具体它是怎么做出一杯拉花咖啡呢？智能新鲜听之后具体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来进入今天的智能新鲜听。 智能新鲜听， 今天分享的资讯呢，也都是和这个机器人有关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今年1到10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为29.8万套，同比增长51.9%。以工业机器人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为了全面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2016年起，全国陆续成立了由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组合而成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今年11月，工信部又新批复组建4家创新中心，国家级的制造业创新中心总数也达到了21个。近日，我国首创的智能化骨折复位机器人临床试验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启动，这也是同类产品中全球首个注册临床试验的项目。积水潭医院副院长吴新宝介绍，骨盆骨折是骨科治疗中最严重的创伤之一，常规手术过程中复位是第一个挑战。由于骨盆周围重要的器官和血管很多，尤其是在做大切口的时候，手术对患者造成的损伤极大，同时对医生的操作要求也更加严格。那智能化骨折复位机器人针对骨科手术中难度最大的骨盆骨折手术，可以实现从骨折复位到定位的全流程智能化辅助，针对不同层级的手术的需求呢，能够提供模块化的解决方案，实现3维实时导航、人工智能规划、自动手术操作，最终较大程度地减少手术对患者造成的损伤，大幅度提高复位精度，达到人工徒手操作难以实现的手术效果。实验就显示啊，智能手术机器人的骨盆闭合复位优良率高达95%，远高于传统手术。这个项目是目前国内外唯一可以实现复杂骨盆骨折复位的手术机器人，显示我国自主研发的骨盆骨折复位机器人向智能微创骨折复位这一临床世界级难题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真的要为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来点赞哈。最后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国外。近日，英国的一家公司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了他们开发的人形机器人。从视频上来看呢，这款人形机器人拥有非常逼真的动作和面部表情。这家公司呢，是总部位于英国康沃尔的一家机器人公司，旨在成为英国领先的类人娱乐机器人设计者和制造商。除了这次他们推出的这款机器人，该公司的其他机器人也都主打模仿人类表情。这些机器人在眼神交流方面非常的逼真。刚才分享的这两款机器人啊，可能和大家的生活比较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已经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咖啡师机器人。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对于爱喝咖啡的朋友来说，咖啡店里最吸引人的不仅仅有一杯杯单品咖啡中高深莫测的风味，还有浓缩吧台后身穿围裙的咖啡师，一手捧着咖啡杯，一手拿着奶缸，手腕摇晃间表演杯中魔术，拿铁拉花。你可能会想，要做到如此漂亮的拉花，是不是要非常有经验的咖啡师才能做到呢？ 而今天智能时代要带你认识一个酷酷的咖啡师，他是一台机器人，他不仅能把握咖啡与奶的完美碰撞，还能做出大师级的拉花。科技改变生活，今天智能时代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会做拉花咖啡的咖啡师机器人。在这段悠扬闲适的音乐当中，我们要在机器人的世界当中和咖啡相遇，来喝一杯拉花咖啡。操作台上有一个半自动的咖啡机，它的两边伸出了两条48厘米长的纯黑色的六轴机械臂，它可以完成360度的旋转。机械臂的末端当然就是它的手了，一边夹着萃取出咖啡的杯子，一边握着奶泡杯，自主地完成了打奶泡之后，通过像人一样的双臂协作，在咖啡杯中前后左右的轻轻摇晃，一杯郁金香造型的拉花咖啡就做好了。通过这样的一段描述，大家也许能想象到机器人是怎么做咖啡的。如果您想看到这样的一段视频，您可以到我的个人微博晋桥微博当中来看一看这段视频。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这款会做拉花咖啡的机器人的设计者和制造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欢迎如影科技机器人事业部总经理吴海亮先生。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如影智能科技机器人事业部总经理吴海亮。 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会想要做一款会拉花的咖啡机器人呢？ 咖啡机器人其实大家还都比较熟悉啊，原来很早就有人做过，然后呢大概是机械臂去配合咖啡机，然后呢去做递送杯子，然后做一杯咖啡，整个过程可能机械臂就做了一个搬运。然后我们在做咖啡机器人的考虑是说，我们希望能跟大家做的不一样，而我们发现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咖啡师其实存在一个就是流失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咖啡师他的好坏就在他的这个技能技艺，所以我们想的是说，我们做一款机器人能不能把咖啡师的这种技艺给传承下来，然后帮助企业，然后呢解决这个人员流失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当时就用了双臂协作，然后呢复刻大师的这样的技艺去做一杯带拉花的咖啡。整个咖啡机器人里面，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还是没有看到过这种形式，所以我们采用了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然后呢进行一个人的大师的动作的这个轨迹的复刻，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些深度学习，然后处理成我们机器所懂的语言，然后呢去像人一样就是把这杯咖啡做出来，然后呢并且带拉花这样呈现给大家。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网上呢搜一下这个视频哈，因为网上现在有很多这个视频，大家看到一个可以做拉花的机器人之后就很兴奋，就没有想到一个看似很这个未来科技感的似乎又很冰冷的两个机械臂，它能做出来一个特别柔软的拉花，这个是让大家觉得它有很明显的一个对比的。然后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复刻还有机械臂，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跟大家提到机械臂啊，那就请您再跟大家具体的描述一下，就这个复刻然后和这个机械臂它是怎么样来进行的配合呢？ 可能这么讲吧，就是用一个比较简单大家能理解的，就像那个时候我们看到阿凡达拍摄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整个电影里面的画面它不是人，但是呢其实背后摄制团队他做的是人在拍摄，人带了一些特定的传感器，然后呢通过一些图像处理的技术把动作捕捉过来之后，通过动画拟合出来，拟合出这个阿凡达的这个形象去跟大家演绎这个动作效果。我们同样也是类似这样的技术，大师呢他是我们有一个类似于魔术手套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师戴上它之后只要去像他平常一样去做这个动作，我们就会通过一些视觉，就是人工智能视觉的这样捕捉的手段，把它整个运动的轨迹给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们会把它转化成，经过一些深度学习的处理，把它转化成机械臂所能够读懂的语言。因为机械臂和人的手臂它还是不同的，人其实的关节和机械臂的关节构造不同，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里面会做一系列的技术处理，让人的动作能够完美的契合到机械臂的这个状态里面。所以我们就经过一系列的转化，然后呢轨迹就能让机械臂去做，做出来的效果呢基本上看着跟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曾经其实做过一个视频同步神同步的一个对比，就是人在左画面去拉，然后呢机械臂在右画面去切， 就是完美的能够把它的轨迹和它要所拉的拉花的花型给浮现出来。 嗯， 所以也是做到了我们当时的预期。确实当时做出来之后反响也特别强烈。我们第一次是被服贸会，2020年的时候疫情的时候其实很多咖啡厅就关门了，然后呢就是大家也对于这种机器人也非常期待，我们当时也是被服贸会邀请为一个，然后呢跟高通联合去做了一个展出，当时我记得很多领导都过去看，问到我们这个技术啊，当时我们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把这个技术给做出来的，当时也代表了中国科技企业的这样创新的一个力量和成果吧。 哎，所以呢就是说首先呢要让机器人来学习一下大师是怎么做一杯拉花的这个咖啡的。 对， 这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就是转化成他能懂的语言。 对 啊，然后呢再让他来复刻。那这个转化的语言可能就比较抽象哈，如果再解释呢大家可能也不是能特别的理解。但是我可能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在拉花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有朋友如果对咖啡很感兴趣的话呢，去学习一下怎么拉花，就它会有很多很细微的，然后比如说力度上面的，还有左右摇摆啊，范围的控制啊，它都会影响最终的这个呈现。那么当这个机器人它读懂了要学习的语言，但同时呢他还要有一个比较灵活的手臂，是不是才能完美的复刻出来。 对，是的。首先拉花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啊，做过咖啡师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拉花是咖啡冠军最后进阶的一道门槛。 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很多人喝的咖啡啊，像一些比较快销的品牌都已经没有拉花这一项了。 对，因为他们不会拉花。 对，就是最终就是一个咖啡和奶泡的一个结合。 对， 我记得小的时候对于咖啡的想象就是最终呈现在你面前的一杯很漂亮的一个拉花，但是现在确实见的比较少。 是的，现在很多咖啡厅就大家熟知的星巴克，它是不会给你做拉花的。如果你要求它会给你做个拉花，非常的丑，它拉不出来，就因为现在能拉花的咖啡是非常少。然后呢，有一家呢是国内有一家新起的叫 Manner， 他会给你每一杯做拉花，所以说他的咖啡师的工资就要比普通的咖啡师工资要高出几千块钱，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我们在研究拉花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我们其实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的，因为拉花它不像你写字画画，它是在平面上去做挥笔，然后大家都见过机械臂来写毛笔字是很顺畅，但是呢拉花它不同，它是用流体，用奶泡和浓缩去碰撞，用流体去勾勒出一幅画还是非常难的。像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拉一个心形，大家都经常看到的郁金香，这样的拉花一个咖啡师要学习可能要练习3个月到6个月才能拉得成。当时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我们把这个解决了之后呢，我们能够在3个小时就会把一个拉花，很复杂的多复杂的拉花我们都会在3个小时之内把它处理完，并且让机器完美的复刻出来。其实拉花为什么我们要做拉花呢，不仅仅是说它给你视觉上的一个感受，其实我们研究过咖啡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喜欢喝拉花的咖啡，觉得品质好啊，的原因还有就是拉花它其实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融合，第二个阶段才是拉花。所以说拉花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我前面的那个融合它对口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举个特简单的例子，就像喝一杯糖水，你放进糖之后你不搅，它其实你喝到前是淡的，后面越来越甜，它会很腻。所以说拉花它完美的解决在融合，就它用奶在冲整个 espresso 这个溶液，它把两个溶液能够完美的混搭在一起，这样的话你在喝的时候你就能喝出咖啡原有的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味道的，这个就能厚重感就能够出来。所以说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有一些奶沫需要处理，所以说当时最早拉花这个人也是无心之举吧，他把奶沫堆上去时候发现特别像一个心形，后来才延伸出来很多这种拉花。 对，天鹅呀， 对天鹅， 还有郁金香啊， 还有各种人物图像都是可以的。 对于爱喝咖啡的朋友来说，咖啡店里最吸引人的不仅仅有一杯杯单品咖啡中高深莫测的风味，还有浓缩吧台后身穿围裙的咖啡师，一手捧着咖啡杯，一手拿着奶缸，手腕摇晃间表演杯中魔术，拿铁拉花。你可能会想，要做到如此漂亮的拉花，是不是要非常有经验的咖啡师才能做到呢？ 而今天智能时代要带你认识一个酷酷的咖啡师，他是一台机器人，他不仅能把握咖啡与奶的完美碰撞，还能做出大师级的拉花。科技改变生活，今天智能时代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会做拉花咖啡的咖啡师机器人。做出拉花最重要的还是要靠机械臂的灵活，怎么能让一个看似冷冰冰的酷酷的机械臂完成一些柔和的动作呢？ 因为机械臂我刚才讲到了，虽然它跟人的结构不是特别相似，但是它还是模拟人的这种动作方式，它是六轴的一个机械臂，所以说它其实整个六轴都可以实现，可以像人一样去灵活的去做想要做的动作。所以说刚才我提到，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机械臂呢是协作机械臂，它的主打的点就是两个手臂相互协作，像人一样去做。所以说就是你能看到的现在流行的说穿针引线啊，绣花是这种， 对， 其实这个我们所用的机械臂的技术它是完美可以实现的啊，像原来四大家族的 ABB， 像他们做的那些机械臂， 就工业机器， 工业机器它是做不到的，它的这个优势是说它力量大，它可以高强度去做车身，整个车身去搬运，但我们现在所用的机械臂，它是适合做一些精巧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到了拉花这个场景，所以说我们其实背后的一套逻辑是说，我们希望用机械臂去打造一种超级的能力，去适应不同的像咖啡拉花，或者手冲咖啡，或者是奶茶制作，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用机械臂去协作人的一些事情，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现在这两个机械臂它的合作过程当中是可以像我们人的左右手一样做不同的动作是吗？ 是的，它是协作起来做的，协作就是 A 做 A 的事情， B 做 B 的事情，同时 A 和 B 又能很完美的契合起来完成同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的个人微博劲桥微博里面呢来看一看这个咖啡机器人它是怎么样来做这个咖啡的，包括刚才吴老师提到的有一个咖啡大师和机械臂同时在做，然后达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都能看到。其实我在看视频的时候，我觉得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他在这个机械臂握着奶泡杯，然后倒完了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停下来顿一下的动作。 对， 就是这个看完之后，好像是他有一种要掌声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是他最后的一个惯性呢，还是专门做了一个设计呢？ 这个其实他还是像人一样，人在做完了之后，因为奶沫它在流出杯子之外，最后它会有一些残留。我们这个动作呢，一呢其实有一些仪式感的设计，第二更重要的是说，它有个功能上呢，要把这个剩余的奶沫收回去，不要滴洒在外面。咖啡其实它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干净，然后呢那个，所以说我们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完美。 所以说非常的注重细节。 对， 那么一个咖啡机器人和一个拉花的咖啡师，他们两个同时工作的话，从这个效率上面有没有一个对比呢？ 那肯定是机器人要远高于人类的效率啊。我们做过一个对比，我们开始的时候是测算一个人做一杯拉花的时间大概是135秒，然后我们机器人现在能做到75秒，75秒以内就能做得出来。然后呢，我们在跟他比的时候发现，咖啡师在拉花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拉到十几杯的时候 累， 他就会累，他的拉花就会不稳定。但是我们的机械臂，我们尝试让他连续24小时不停地去做，每一杯杯杯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在这个上面是比人要优越的。同时呢，就是我们尝试过极限的挑战，我们一个机械臂其实能够满足3个人搭配起来做咖啡拉花这件事情，就相当于我一个机器人可以顶3个人配合起来做咖啡拉花这件事儿。 对，所以说从效率上呢，也确实是比人类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从时间的节省上面，还有体力的节省上面，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呢，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考虑的一个问题哈，深入考虑的问题。当这个机器人出现的时候，它是不是真的就把我们人给替代了呢？ 我们当时做这个拉花，有一个抖音的小姑娘，我记得她当天上传了我们那个图，这个画面之后呢，一天的点赞达到了18万，相当于是有2000多万人，折换出来有2000多万人去看，也有很多人在留言，留的最多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些咖啡师说我们是不是要被机器人给 给淘汰了。 对啊， 他 做拉花这件事情都感觉好像是很能体现我们人的技术和技巧 的 一个工作， 而且比人做得更稳定更好。 对， 他们确实有这样的担心。 嗯， 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这款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这样的考虑，就是我们在思考我要不要让人去无情的把咖啡师给这项工作给替代。后来我们想一下，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发现人跟机器才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他是有意识，他是有感觉，有创新啊，有这种思考，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机器人不能。为什么我们说复刻，对吧？当然很多人都在说我们机器人能不能做创造，创造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创造它需要有自己独立的一套思维逻辑去做这件事情，把它做得更好。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有些咖啡厅，现在星巴克大家都有一个印象，现在去的时候基本上你都在排队， 嗯， 咖啡师非常的忙碌， 嗯， 他都顾不上给你做服务。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机器人，他可以把咖啡师这种繁重的重复性的劳动去替代，把咖啡师本身解放出来，让他去做一些创造性的服务给人， 嗯， 我们把人解放出来做有价值的事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重复性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定位我们的咖啡机器人是跟咖啡师的关系是助手、伙伴或者朋友这样的关系，而不是说单纯的要把咖啡师整个给替代掉啊。我认为其实人还是有，尤其是在服务行业，它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您刚才提这个呢，我突然就想到哈，人们为了喝咖啡方便，这些年一直是在进步， 对， 而且咖啡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可能就是上班族，大家每天都会要喝一杯，甚至两杯的咖啡。所以呢，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以前我们有速溶咖啡，后来大家也比较流行喝挂耳咖啡，后来呢有了咖啡机。啊，很多人家里都会有这个胶囊咖啡机、全自动咖啡机，还有冻干粉的泡咖啡。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似乎也很简单，一定要用一个机器人来出现，来替我们做这件事儿吗？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当时在研究咖啡这件事情，其实做过一些比较深度的思考，就是我们在想，什么样的咖啡是一杯好咖啡？什么样的咖啡能让人就是重复的去复购？我们也研究了整个咖啡技术、咖啡行业的发展。首先，咖啡它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在国外是非常大众的一个饮品。 嗯， 在国内也有非常强的这种增长趋势。我们发现，从2019年开始，我们整个咖啡行业的这个增长到现在，它都是复合增长达到25%以上。从2016年的人均杯量不足5杯，到2019年的时候，人均杯量已经到了15杯。非常大，相当于我们14亿人每个人多喝了5杯咖啡，但这个还是不够，因为在西方有一个数据，像欧美那边的人均杯量，每个人一年要喝多少杯咖啡呢？大概就要喝400到800杯咖啡，而欧洲是比较多的，意大利是最多的800多杯，日韩是人均杯量大概300多杯，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可增长潜力非常大。怎么样能做出一杯好咖啡去满足我们中国人14亿人口这样的一个大国的消费？我们发现原来的那些速溶咖啡，包括我们现在的新进攻一些冻干咖啡，他们其实也一直在进步，包括整个咖啡机也是在进步， 对， 从半自动到全自 动，全自 动，对吧？然后我们 发现加奶的都有了。 对，我们发现其实这里面忽略了一点，就是咖啡本身它是一个文化属性的东西，它有一些，为什么我们称咖啡师不叫咖啡工人，叫咖啡师，是因为它有一种记忆文化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做这个的时候，全自动咖啡机也能做一杯咖啡，但是它就是少一些，刚才您也提到了冰冷冷的机器人啊，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机器人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复刻大师的记忆，就是说我们希望把人的那些温度、人的记忆、人的灵魂去带进去，让你喝到这杯咖啡它不是冷冰冰的，而是说它是某个大师赋予出他的心血、他的精力做出来冲泡出这个咖啡。未来的咖啡，全自动咖啡或者机器人咖啡给别人的优势是什么？就是说他不但能够做一杯咖啡，还能做一杯带温度、带灵魂的咖啡。所以说我们才去做复刻这件事情。 哦，所以呢，就是说看似哈用一个工业化的流程在生产咖啡，但其实还是希望在未来的科技当中融入一些我们人的温度、我们人的情感， 对， 也让机器人呢帮我们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您如果想看一看这个酷酷的会做拉花咖啡的机器人的视频呢，您可以到我的个人微博静桥微博当中来查看。感谢吴海亮先生的做客，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静桥。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智能时代。收听本期节目回放，请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更多热点新闻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风是沿着给梦想加速度，跳跃旋转在雪地上飞舞，银白色的世界本没有胜负，只有不懈的追寻，无悔的付出。鲜花掌声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突破风雨踏前路，一闪等到是攀登着的脚步，比海更宽是你的怀抱，温暖如初。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鲜花掌声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与突破风雨踏前路，一闪更高是攀登着的脚步，自然流露。同圆一个梦，同圆一个梦，点亮苍穹。